我们俩相遇已经是不该，既然是不该，为何还要相爱？ 也许这只是命运安排，给我一次错爱。 我们俩相爱已经是既然是无奈，为何还要忍耐？ 也许这只是一场耳聋，醒来是你不在。 我们分手已是悲哀，既然悲哀，为何还要缅怀？ 也许这是情感作怪，连我也不明白。 我们俩相爱已经是无奈，既然是无奈，为何还要忍耐？ 也许这只是一场耳聋。这只是一场耳梦， 醒来是你不 you

记模糊的小时候。